瞧见一家的夫人，俺家眷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里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推荐，在帘儿外跪道说，哎呀，夫人的刀尖，请在思量，尊师执掌。我重视这是家事，却由你自主张。倘若是推脱，难以专注。若不然，等了皇叔回来再商量。那时节，两下千言，耽搁日久，怕只怕国太太命已亡，不辞而别，总是大礼路途上，若有人拦阻，可怎能过江？周善说，请正主出城，臣要准备在大京城，我早有防。 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新装，我只带粗人十数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旁。丫鬟传出说诸事齐备，这孙夫人对心似箭，也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未思量。 美女